在徘徊，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借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，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 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《阳光下的星星》，之前的那首呢是陈奕迅带来的《淘汰》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，您还将欣赏到 Twins 的《多谢失恋》，黄品源的经典老歌《海浪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李玖哲演唱的《想太多》。 你笑着说 他是朋友，但你眼中太温柔，我的不安那么沉重，只有你不懂，他霸占了你的心中，没有真的心疼我，是我想太多，我也这样说，这是为能安慰我的理由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番披起我的愁眠吧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回头是长空，大地回动，初分手数天总会痛，仍然在途中，只可相信雨过后有彩虹，曾落空先知爱，因为爱曾经多英勇，曾为爱上你面红，教我闭上大门再庆功，全靠当天喜欢过错的人，今天先会自我解困，明白小小的失恋不害人，更加天我成熟感 长进，再爱定更松容。 后来怎么消失去，再也没有任何

这究竟是梦是 之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由台湾著名女歌手孟庭苇和李翊君合唱的歌，收录在专辑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当中。孟庭苇和李翊君这两位女歌手都是那种声音的表现力很强的歌手。这首《红雨》推出于1991年。 轻描淡写我的回忆，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依然留在枕边是我惊醒沉睡中的梦，忧伤沾满我的眼。所有昨日说过的誓言，像是一场下过的雨，再也不能重复是你的伤痛，刻骨。

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最正点。你好，我是尔东东。今天的新歌，尔东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全新的作品，叫《济南赞美诗》。这是一首豪迈奔放、磅礴澎湃地表现济南的歌曲。在短短一首歌的时间里，这首歌的演唱者还有他的词曲作者，在大气磅礴的旋律当中，传递出济南这座城市砥砺向前的壮志豪情。 都是水上人家，当街前一块石板。 有没有绿水缠绕？这都是水上人家，当街掀一块石板，也会有泉水喧哗。有没有圣人遗训？这都是道德人家，醇厚向善的民风，暖到海角天涯。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足够潇潇洒洒，由山水到人文到现代全城，没有一句废话，一气呵成。词作家刘国正先生非常到位地写出了济南人传统的美和现代的美，写出了济南人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。 赞美我的全城，无需山水作证，天天成长的楼宇都是最新的童话。赞美我的济南，无需山水作证，处处舒展的笑颜都是盛开的鲜花。 济南赞美诗这首歌的作曲是山东艺术学院的作曲家刘小鹏，他是前不久刚刚回到济南的援疆干部。从广袤的边疆回到阔别一年半的泉城，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激发了他强烈的市民自豪感。因此一拿到刘国正老师所撰写的济南赞美诗的歌词，他就觉得特别对味，非常有创作灵感。 有没有圣人一心？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，门票特价五折抢，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，三亚、厦门、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，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。 老公，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，遇见幸福的地方。 难不倒我，中青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，领略全球浮潜圣地、蜜月度假新宠，带着宝贝尽情玩耍。提前多人报名，立减高至1500元，1月31日出发，还赠新年晚宴。 免签海岛，说走就走了，快拨打400-600-6666报名吧，400-600-6666，中青旅遨游网www.遨游.com。 大家好，我是诵读小站主持人静乔。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，寻找诵读人，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。微信搜索诵读小站，12月31号，让我们用声音来跨年。 青南古院右，东方新国门，大德容天下，新月会四方。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，它有近900年的历史，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。 有一个大的机场，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。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。 我在大兴，我爱大兴。 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

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那是一个秋天，风儿那么缠绵，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。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巨响，震彻山谷。就是那个秋天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。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不要离开，不要伤害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动听的歌是韩红演唱的《天亮了》，由韩红和小柯谱曲，韩红填词，在2001年获得了年度最佳公益歌曲奖，是一首赞颂父母大爱无边的歌曲。继续来欣赏郭富城的经典老歌《爱的呼唤》。 情书心中雨点，清新仿似你 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，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， 现实它总叫人更加悲伤。

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说，王杰这个名字一定非常的陌生吧。但是七零后、八零后，甚至更早出生的朋友，在他们的记忆深处，在曾经的青春岁月里，应该都给这个名字留下过一块地方吧。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温浪子王杰的老歌《谁明浪子心》，在他用情至深的歌声中，回忆从前的青春岁月。 可以笑的话不回哭，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，偏偏我永没有遇上，问我一生中人的风霜怎可结束。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上次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，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抱足，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又再度漂泊，你的痴情请勿继续，请你收起一切，相信这晚是结局。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，我却哪管千山走遍，亦要设法去捕捉。 自身寂寞路途，在哪里会有幸福？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是所以爱